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预热双十二优惠让利，提前享受双十二，送积分再立减，尽在11月28号至11月30号。新老会员来电全场商品立减20元，同时再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5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不快来享受折扣？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中国的美食呢是博大精深啊，各地有各地的美食，真的是丰富多彩。 对，因为呢美食在我们的国家呢真的是各地有各地的代表，而且呢各地呢相互融会贯通，有着很长一段的历史，而且老百姓啊对于美食的这个追求，美食的讲究特别的这个在意。尤其是咱们北京人，您说这个吃东西就特别讲究，无论是吃面条也好啊，吃鸡也好啊，吃各种各样的东西，它那个讲究那个细致劲儿真的是其他地方很少有的， 那个仪式感得有。 对 啊，实际上在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呢也描写了一些美食的片段。 对， 比如说众多小说当中的这个美食啊，我们可能会想起呢《红楼梦》啊，《红楼梦》当中呢，刘姥姥呢二进荣国府的时候呢，贾母就命王熙凤啊用茄鲞喂她。实际上这茄鲞啊，单单是工艺就有十几道，而且呢做一个茄子就要耗费十几只左右的鸡，到现在还有酒楼在做这道经典的小说当中的菜。 对，您看啊，也是发生在北京，也是就是对于这一道菜的这个味道啊工艺啊就讲究到了非常非常苛刻的那种程度。另外呢您说简单的也有，比如说骆驼祥子里边说那个吃那个老豆腐，说又手抖自己加了2小勺这个辣椒油，哎，我一看到这种描写啊，就想到您说当时在那种环境当中，对于这个美食的追求，真的是无论是身份非常非常高的，还是就是咱们那个平头的老百姓 有没有钱 啊，真的是就是对于吃这件事儿，哎，大家这个讲究，大家这个追求，真的是让这个很多人啊记忆犹新。 是平等的。 我就想起那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嘛，就是咱们甭管说干的怎么样，生活的怎么样，这吃一定得吃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就带来了一道非常非常讲究而且非常非常有说头的这么一道美食。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名字呢叫做叫花鸡。这个叫花鸡呢，大家对于它的这个来历啊，好多人都说呢就是那个时候洪七公啊吃这个叫花鸡啊，包括呢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当中呢也有对于叫花鸡的这个描述。其实叫花鸡呢就是咱们中国的一道传统的一道美食啊，在很久很久之前呢就有这样的这个做叫花鸡的这么一个方法。当然了，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上古的这个商周时代，它的八珍之一就是刨豚，就是用这个粘土，当然包的不是鸡了，包的是这个猪肉，就是给它包起来进行烘烤。可以说呢就是以这样的工艺去做美食，其实有着很长很长的历史，而且呢这样做出来的美食呢有一大特点，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吃，非常的嫩。 这个著名的文学大师茅盾曾经说过，叫花鸡的烹调方法呢很别致，它来自民间，如同的其他各种文化艺术一样，是历代劳动人民创造的。 历代劳动人民创造 是。而且啊美食如江湖，英雄呢 无出处，不管是怎样的叫花鸡啊，好吃方能流传百年， 对， 经久不衰。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叫花鸡呢，它是来自于老的品牌，叫做什么呢？叫做宝聚园的这么一个古法的叫花鸡，它这个做法是非常非常的讲究，从这个选料到工艺就是特别特别的讲究，一道道工序传承有致。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其实叫花鸡呢，并不是说咱们北京本地有的，它是山西的一道名吃，而且呢，就是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吧，都是在山西当地。但是随着我国的这样的交通运输的发展啊，包括这个各种美食各地的融合吧，它也是慢慢的享誉全国了。那么今天的这款宝聚园的这个叫花鸡呢，其实我们从一道一道说啊，从它的这个选料上就很讲究，它选用的是散养的这种土鸡，也就是三黄鸡。这个鸡呢，选的是这个小鸡儿，也就是啊半年之前的这种小鸡儿。为什么不能选用这个老的鸡呢？老的鸡可能肉多， 对， 但是呢，它肉就有点发死了， 有点老了啊，嚼起来不是那么。就是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了。哎，可能呢，像我这样的比较迟钝的人吃不出来，但是有真正的老铁，就是真正的这美食家呀，就是这鸡差这个半个月、一个月，他都能吃出这个鸡好坏来。 是 啊，而且呢，今天这款鸡呢，就是为什么要散养呢？平常我们吃的一些这个熟食啊，有的用的是那种肉鸡，哎，但是那种鸡呢，您看，别看它长得快啊，但你吃有一个部位特别明显。就是它那鸡胸脯， 鸡胸肉。 如果你吃这鸡胸脯就特柴，而且就粗的话，那个鸡无论是你怎么讲究这个烹饪方法什么的，那鸡胸脯都不进味儿，而且不好吃。 反正会吃鸡的人呐，一般不爱吃鸡胸脯。 对， 但是我记得你好像爱吃鸡胸脯是吧？ 对，因为这个是特别能吃出你这个手法啊，还有选料啊，是不是讲究的一个部位。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宝聚园的这个叫花鸡啊，它在这个辅料上也讲究，比如说它里边会用什么呢？用猪网油、猪五花、瑶柱就是那扇贝啊，还有什么呢？火腿还得选用的是金华的，还有鸡胗等等等等，就是为了给这个鸡添味儿。然后呢，把这些东西呢进行腌制，把这鸡给腌了。然后取西湖的荷叶，将鸡头朝上，翅膀呢大腿折叠，您这折叠成跟那个有点像西方的那个土耳其火鸡一样， 火鸡， 哎，给它折叠成那样的一个形状，然后呢包裹进荷叶，给它弄成一个跟蛋似的，然后呢用一个铁铸的蛋形的容器，将包裹整鸡的这个荷叶呢放置到其中，鸡的味儿就完全被封锁到其中了，然后呢在外边再包泥。这个泥啊，其实是这个叫花鸡的一个精髓，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文学作品描述当中啊，包括我们去这个当地去吃这个叫花鸡，这个泥呢也选用的是很讲究的。现在一般呢说这个不讲究的地儿用这个泥是什么呢？就是普通的黄泥。我告诉您，这个黄泥啊，其实是为了锁住这个鸡里边的水分，另外呢一定要有它这个自有的香味儿。好多人就有疑惑了，怎么才能让这泥有香味呢？我告诉您，宝聚园的这个搅花鸡选用的很多的都是酒坛封口的这个泥，白酒封口的这个泥，它这个白酒封口的泥本身就自带着一股酒香，然后呢您再拿这个泥去包裹这个鸡以后呢，这个搅花鸡会更香，沁着这种酒香，而且呢它在这个烹制的过程当中呢吸收了这个泥当中的这样一个水分，所以呢它能够把这个鸡本身的水分和这个泥当中的水分全部锁在鸡中。这样呢您再把那个黄泥敲开以后，那个鸡肉里边它那个水分特别足，所以说才能吃到它里边有汁水的味道。这就是这个叫花鸡之所以好吃的各种步骤。您看啊，从选料，从这个辅料，从制作它的比如说荷叶泥的选用，包括它整个制作的工艺，它的这个烤制的时间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正是因为有一道道的讲究以后，才有了今天我们在 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能够源远流长的，能够受到很多地方人都非常喜爱的这么一道宝聚园的这么一道叫花鸡。 嗯，真的是非常的讲究哈。 哎， 而且呢要吃这个叫花鸡的话呢，宝聚园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个品牌呢、是挺有名气的啊。 对， 做这个叫花鸡啊做的也是非常的好， 而且呢在这个平遥当地， 对， 它是特别受到欢迎的，欢迎的。而且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一个组合呢，是挺超值的。而且呢，正是因为它量比较大，所以呢，它每一只的鸡的价格非常非常便宜。您看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宝聚园的叫花鸡，500克一袋儿。 就是一斤左右一袋 啊，一斤左右一袋、一共是9袋。好多人说哟，一斤左右的鸡呀、我告诉您，刚才跟您说过了，就是选用的这种小鸡儿，给您做的这个叫花鸡啊，一斤左右一袋，一共是9袋。那么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售价是299块钱。299块钱，但是还是老规矩啊，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只要您拨打电话，只要我和赵老师还在说话的这个空，您就拨打电话的哈，无论是通没通，只要您有购买意愿的话，您只要打进电话来，就再给您加赠一只，等于说我们这个组合是10只，每只是1斤左右的这个真正宝聚园的这个叫花鸡，299块钱，和每只也就30块钱。 我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啊。 那 如果大家呢想吃地道的叫花鸡啊，您呢就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其实这个鸡的吃法非常多啊，比如大家知道什么扒鸡啊、烧鸡啊等等，但是叫花鸡啊，好多人还真没怎么吃过啊，因为它制作起来相对还是比较繁琐的。像有一些这个美食家呢都知道，要想让这个美食出味儿的话，首先选料这关啊是特别重要的， 对， 然后就是它的工艺啊，怎么去制作，像这些关都把住的话，才有可能出来你喜欢的味道。 对，其实这个中国菜呢，工艺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对 啊，有5000年的这个美食文化的中华， 咱们老说博大精深嘛， 对， 是吧？ 博大精深。 来，我再说一下啊，关于这个叫花鸡，很多朋友还真的是没吃过。今天呢，咱们可以尝一尝了啊，而且这个价格呢也非常合适。咱们是宝聚园的叫花鸡，500克。一袋啊，500克左右一袋。那么这一袋是一只吗？ 对 啊，是一只。 对 啊，那咱们呢给大家是9袋，也就是9只。但是今天呢还是按老规矩啊，就是节目播出期间，只要您拨打电话了，无论通没通啊，那个我们这边都是知道的。 对， 所以呢就给您加赠一只，那就变成10只了。 对， 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元，所以价格呢也是非常合适，能够拿走10只叫花鸡。 10只叫花鸡，您想啊，自己在家留着吃也没问题，然后呢它这保质期还挺长的。另外呢，比如说现在串个门啊，或者说亲朋好友什么的，让大家都尝尝，大家一分，其实这个呢也没2只了。 对，因为这个招待这个亲朋好友啊等等的哈，其实一吃的话呢也很快啊， 对， 也觉得好像10只呢。 但是为什么给大家要有这么一个大的组合呢？其实就是我们想让每只鸡的这个单价呀更加低一点， 对， 这样呢我们好和这个厂家去谈判，这样呢我们合下来每只这个叫花鸡才30块钱， 对， 所以说呢，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嗯，咱们是这样的，500克左右，咱们是一袋，咱们给大家呢是9袋，也就是9只。另外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啊，就节目播出期间呢，只要您拨打电话，无论通没通啊，都加赠您1只，这样就变成10只10袋啊。 嗯，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是299元，和1只呢不到30块钱，就是买一般鸡的这样的价格，您吃的是很有特点的啊， 嗯， 这个品质很高的这个叫花鸡。 是的， 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预热双12优惠，让利提前享受双12，送积分再立减，尽在11月28号至11月30号。新老会员来电全场商品立减20元，同时再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5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不快来享受折扣。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购物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双12的特别节目。 是的，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红。 双12的特别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又要给大家带来好物。 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我们新进刚上的商品。新进刚上的商品呢，一般是不参加双12的活动的。 嗯， 但是为什么他参加了呢？是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本身的价格比较高，同时呢，这个牌子又比较大。第一，给我们自己撞了门面；第二呢，是参加双12，您不是就得减价吗？减价的话呢，它双12的减价的这个幅度比较大， 嗯， 优惠的力度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把它挪到我们的双12的这个特别的活动当中啊，也是让大家能够在双12真正享受到实惠。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宜宾五粮液52度真品陈酒的这么一个组合。 没错啊，咱们说这牌子非常的响亮， 嗯，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嗯， 就是说正宗的出品公司啊， 宜宾五粮液的股份有限公司 是的， 是出品的。 嗯， 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酒啊，我们首先说它叫52度真品陈酒，既然顶着这个牌子就要对得起这个牌子，它要是真酒。今天我们这个酒是真正的52股份有限公司去进行出品的，首先它有52的 W 的那个标， 嗯， 这是比较熟悉的。另外它的瓶身上有镭射的这个胶牌啊，什么叫镭射的胶牌，就是平常您看那个普五上面不是有一个软软的那个 W 的形的那个牌子吗？ 嗯， 这个咱们也是有的。另外呢，还是有这个可以登录官网查询的防伪码的。 没错， 这个防伪码其实就是证明它是不是真正的52股份有限公司去进行出品的。这个防伪码上呢，它上面可以刮开，刮开以后呢有一层小数字，把这个小数字呢登录到52的它这个查询的官网以后， 嗯， 把这小数字输进去就能查这酒是不是真的啊， 是 不是真正的52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酒是真正来自于宜宾52股份有限公司去进行出品的，这是真正的酒。 没错啊，而且呢这酒啊，它在酿造的过程当中， 嗯， 我觉得是有这个非常重要的一项技术的， 就是它的传统老窖。 嗯，是的啊，咱们先说啊，这个52多少种粮食啊，高粱，玉米，大米，小麦，糯米。那首先呢，第一 这个传统老窖，还是要把这些东西呢按照更加严格的标准去筛选啊，优质的这五种粮食以及丰富的微生物群体，以传统的泥池蓄槽固态发酵工艺酿造而成。 嗯， 这就有很多的细节了。泥池啊， 这就是老窖嘛。 对， 嗯， 就是这储存的环境里啊，是非常的贴近自然的。 嗯，而且呢，这种老窖的酒啊，其实呢，它在味道上呢是比较纯的。我们老说一线喉，一线喉，什么叫一线喉？就是你喝进去以后，它没有什么杂醇的那种杂味儿。 对， 喝进去以后，一下从喉咙上辣一下，进入到肚子里边，其实是暖的、 温热的 啊，温热的，这叫正经的老窖陈酒啊。 嗯， 也是贴合了我们今天这款商品的名字，叫做五粮液的珍品陈酒啊。珍是甄选的珍，陈是陈酿的陈。 哎， 而且呢，今天我们这款五粮液的珍品陈酒呢，是经过了严格的质检的，瓶身上有 GBT1078.1，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纯粮酿造啊。 哦， 那就是它是固态法。 嗯， 什么叫固态法？就是粮食酒啊，所以说呢，它的质量和安全性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是五粮液的珍品陈酒的这么一个珍藏的组合，一共是6瓶加6瓶， 对， 说是12瓶的这么一个价格， 不给您卖关子啊， 每一瓶全是叫做独立包装的礼盒装， 而且是上面是有标签的， 它有扫码价的。这扫码价确实太高了，我就不想说了，您回家自己扫去。而且呢，您送礼不失面子。以往呢，在北广售价是699块钱，一共是12瓶，每瓶是1斤的量。 是的， 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双十二的特别减价，也是五粮液这个品牌参加我们的活动，也是白酒在我们的平台上打折啊， 一单啊是615元，那这么合一下的话呢，12瓶每瓶就是51块钱， 51块钱。 而如果两单的话呢，594元，您这12瓶带走，平均每瓶不到50块钱。 那如果您买两单的话，每单都会减价超过100块钱。 是的， 真正的买到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酒，真正的五粮液的珍品陈酒。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 其实呢，我们买酒第一个，刚才我们说的是理性的阶段， 是 就是要衡量它是不是真酒，要衡量它是不是正经公司出品的，要衡量它是不是这个固态法酿制的，也就是纯正的粮食酒。那么第二步就是咱们喝了以后啊， 哎， 在感性的认知。 首先咱们说啊，这个凭感觉来说，得不拉嗓子，不干涩，不呛人，不上头，这喝酒嘛，咱们不是说贪杯啊，是小酌，一切得恰到好处，轻轻的抿上一口，您品一品啊，然后慢慢的嘬上一口，含在嘴里面细细感受一下白酒那特有的口齿留香啊，再把轻卷舌尖啊，把这个白酒啊送到口腔的每一个角落，慢慢品味之后，会发现酸甜带涩，含有些许的干的味道，整体是软绵醇香，并且呢酒气啊从鼻腔当中是喷香而出。 而且呢，这个酒呢不光是像小云刚才形容的这样一个口感，它还是不上头的。 是的，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组合呢，是来自于五粮液的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宜宾五粮液52度啊，记住是52度珍品陈酒。一共是12瓶，每瓶是1斤的量，以往的北广售价是699块钱。 没错啊，今天呢给您打到一个615元的价格啊，主品加赠品啊，一共是12瓶，对吧？那615元平均就是每瓶都是51块左右，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了。但如果说您是按照两单去下单的话，那么594元您就都能带走。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五粮液的珍品陈酒呢，它的外包装还是值得跟您说一说的。包装的整体是一个大气的中国红的这么一个卡盒啊，非常非常喜庆，也适合比如说年底了，咱们过年送礼呀，走亲访友啊，去带着喝一喝，味道是不错的。它的这个外包装上是有一个防伪码的，防伪码是可以进入到官网去查询，哎，这是不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这到底是不是真酒，这到底是不是固态法酿造的啊，这些我们刚才跟您介绍了，您都是可以查询到的。另外 提醒您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双十二的特别的组合和价格特别适合您，买完了以后无论是在家里边请客吃饭，还是出去带着点酒出去吃饭带着一瓶酒，还是这个走亲访友去当一个伴手礼，是吧，它的价格 也不 贵啊，而且拿得出手。 是的，今天呢给您带来主品加赠品一共12瓶儿，北广售价之前就给您打到699了，今天呢615元您就全带走了， 两单的话呢， 对，两单的话是594 这样的酒还是真正来自于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提醒您不要过量饮酒，同时饮酒之后不要开车。 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 未来，一起向未来。 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